《汉书》卷九，《元帝纪》第九。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，母曰公哀许皇后。宣帝微时生民间，年二岁，宣帝即位，八岁立为太子，壮大，柔仁好儒。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力，以行名绳下。大臣杨运、葛宽饶等作刺激词语为罪而诛。常侍宴从容言，陛下持行太深，一用儒生。宣帝作色曰，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正乎？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世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？乃叹曰，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由是书太子而爱淮阳王，曰，淮阳王明察好法，宜为无子。而王母张婕妤游幸，尚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，然以少一许氏俱从微起，故终不备焉。黄龙元年十二月，宣帝崩，癸巳，太子即皇帝位，谥高庙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，孝宣皇帝葬杜陵，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，立二千石以下钱帛各有疵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顺为安平侯。丙午，立皇后王氏，以三府太常、郡国公田及院可省者镇业贫民，资不满千钱者附带种实。封外祖父平恩代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家为平恩侯，奉代侯后。下四月，诏曰，朕承先帝之圣序，或奉宗庙，战战兢兢，见者帝朔动而未敬，惧于天地之界，不知所由。方田作时，朕又征戍之师业，临遣光禄大夫包等十二人巡行天下，存问其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，严登贤俊，昭显侧漏，因览风俗之化，相守二千石，常能正功劳力，宣明教化，以亲万姓，则六合之内和亲，庶几乎无忧矣。书不云乎？古公良哉，庶士康哉，布告天下，使明之朕意。又曰，关东今年谷不登，民多困乏，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无出租赋，江海卑湖原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，勿租赋。此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四，三老孝者帛五匹，替者立田三匹，鳏寡孤独二匹，利民五十户牛酒。六月，以民集邑， 领大官损善，兼乐府员，赏院马，以镇困乏。秋八月，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，亡入匈奴。九月，关东郡国十一大水，饥，或人相食，转庞郡前谷以相救。诏曰：见者阴阳不调，黎民饥寒，无以保治，唯得浅薄，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。其令诸公馆悉欲性者，勿擅治。太仆减谷四马，水衡省肉四兽。二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，赐云阳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立帝敬为清河王。三月，立广陵厉王太子霸为王。找霸黄门胜于狗马，水衡进右宜春下苑，少府赐妃外池，盐玉池田，甲与平民。诏曰：盖闻贤圣在位，阴阳和，风雨时，日月光，星辰静，梨树康宁，考中绝命。今朕功成天地，托于公侯之上，名不能逐，德不能随，灾疫病真，连年不息，乃二月戊午，地震于陇西郡，毁落太上皇庙殿壁墓室，败坏环道县城郭官寺及民事屋，压杀人众，山崩地裂，水泉涌出，天为降灾，震惊震失，至有大亏，救治于斯，夙夜兢兢，不通大便，身为欲道，未知其序，见者岁朔不登，圆圆困乏，不生饥寒，以现行辟，枕甚敏之。郡国被地动灾甚者，无出租赋，赦天下，有可捐除减省，以便万幸者，调奏，无有所惠。丞相御史中二千担，举茂才一等直言极谏之事，朕将亲览焉。夏四月丁巳，立皇太子，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，中二千担右庶长，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，列侯前各二十万，五大夫十万。六月，关东饥，其地人相食。秋七月，诏曰：岁必灾害，民有菜色，惨达于心，以诏立虚仓廪，开府库赈救，赐寒者衣。今秋禾麦颇伤，一年中地再动，北海水溢，流沙人民，阴阳不和，其就安在？公卿将何以忧之？其西邑臣镇过，靡有所惠。冬，诏曰：国之将兴，尊师而重父，故前将军望之，复镇八年，导以经书，爵功冒焉。其次爵关内侯，十邑八百户，朝朔望。十二月，中书令洪公、石贤等赠望之，令自杀。三年春， 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。朱牙郡山南县藩，伯谋群臣，待召贾捐之，以为遗弃朱牙，救民饥馑，乃罢朱牙。夏四月以未会，茂陵白鹤馆灾。诏曰：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元馆，朕战栗恐惧，不逐变异，就在朕宫。群司又未肯疾言朕过，以至于私，将何以恶焉？百姓仍遭凶恶，无以相振，加以烦扰乎颗粒，居谦乎微文，不得永终性命，朕甚悯焉，其赦天下。夏汉，李长沙阳王帝宗为王，封故海昏侯贺子代宗为侯。六月，诏曰：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，见者阴阳错谬，风雨不时，朕之不得，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，今则不然，偷和苟从，未肯吉言，朕甚悯焉。永为征戍之饥寒，远离父母妻子，劳于非业之作，位于不居之功，恐非所以左阴阳之道也。其罢甘泉建章公位，领旧农，百官各省费，条奏无有所会，有司免之，无犯四时之禁。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，于是言事者众，或尽着召见，人人自以得上意。四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，设焚阴图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官寡高年薄，行所过无出租赋。五年春正月，以周子南君为周成修侯，位赐诸侯王。三月，行幸雍，辞武志。夏四月，有星备于身。诏曰：朕之不待，序位不明，众僚久旷，未得其人，源源失望，上感皇天阴阳为变，救留万民，朕甚惧之。乃者关东连遭灾害，饥寒极疫，腰不终命。师不云乎？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其令太官无日杀，所聚各减半，剩余秣马，无法正事而已。罢绝邸，上林公馆西域幸者，其三福关、北甲田关、盐铁关、长平仓，博士弟子吴志元以广学者，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四，三老孝者伯人五匹，替者立田三匹，官寡孤独二匹，利民五十户牛酒，省刑罚七十余事，除光禄大夫以下，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，领从官给事官司马中者，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缉。 冬十二月丁未，御史大夫贾雨卒。魏司马古籍使匈奴，不还。永光元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剿太稚，设云阳图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高年薄，行所过无出租赋。二月，召丞相御史，举质朴敦厚逊让有幸者，光禄遂以此科第郎从官。三月，诏曰：武帝三王任贤使能，以登治平，而今不治者，岂思民意哉？就在朕之不明，无以知贤也。是故人人在位，而即是拥蔽，众以周秦之弊，民见薄俗，去礼义，处刑法，岂不哀哉？由此观之，源源何辜？其赦天下，领励精自心，各务农亩，无田者皆假之，待种时如贫民，此立六百担以上爵五大夫，秦氏立二级，为富厚者民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鳏寡孤独高年薄。是月遇雪，允霜伤麦稼，秋罢。二年春二月，诏曰：盖闻唐虞象行而民不犯，殷周法行而奸鬼服，今朕或成高祖之宏业，托位公侯之上，夙夜战栗，永为百姓之极，未尝有妄焉。然而阴阳未调，三光烟昧，源源大困，流散道路，盗贼并兴，有司又长奸贼，使牧民之术，世皆朕之不明，正有所亏，就至于此，朕甚自耻。为民父母弱势之薄，为百姓和，其大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鳏寡孤独高年三老，孝悌立田伯，又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，中二千担以下至中都官长吏各有赐，礼六百担以上爵五大夫，秦氏吏各二级。三月壬戌朔，日有食之，诏曰：朕战战栗栗，夙夜思过失，不敢荒宁，唯阴阳不调，未逐其咎，屡斥公卿，日望有效，至今有司执政，未得其中，失与尽切，为何民心？暴猛之俗弥长，和睦之道日衰，百姓愁苦，弥所错功，是以分邪遂增，侵犯太阳，正气沉掩，日久夺光，乃人虚，日有食之，天现大义，以戒朕功，朕甚道焉。其令内郡国举茂才一等，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。夏六月，诏曰：见者连年不收，四方闲困，源源之民劳于耕耘，又无成功，困于饥馑，无以相救，朕为民父母 德不能复，而有其行，甚自伤焉，其赦天下。秋七月，西羌反，遣右将军冯奉士击之。八月，以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，别将武校并进。三年春，西羌平，军罢。三月，立皇子康为济阳王。夏四月癸未，大司马车骑将军皆薨。冬十一月，诏曰：乃者己丑地动，仲冬遇水，大雾，盗贼并起，利何不以时进，各西翼对。冬，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元，以用度不足，民多富除，无以己中外徭役。四年春二月，诏曰：朕诚至尊之重，不能逐礼百姓，屡遭凶咎，加以边境不安，失旅在外，复练转书，源源骚动，穷困无聊，犯法抵罪，夫上失其道而绳下以身行，朕甚痛之，其赦天下，所待贫民勿收债。三月，行幸雍，辞武志。夏六月甲戌，孝宣元冬却灾。戊寅会，日有食之。诏曰：盖闻明王在上，忠贤不直，则群生和乐，方外蒙泽。今朕焉于王道，夙夜忧劳，不通其理，米沾不炫，米听不惑，是以政令多还，民心未得，邪说空尽，事无成功，此天下所著文也。公卿大夫好恶不同，或原奸作邪，侵削细民，源源安所归命哉？乃六月会，日有食之。师不云乎？今此下民亦恐之哀。自今以来，公卿大夫其免思天界，甚修修勇，以辅朕之不待，直言尽意，无有所会。九月戊子，把魏司后元及立元。冬十月乙丑，把祖宗庙在郡国者，朱陵分属三府，以魏城寿陵亭部元上为出陵。诏曰：安土重迁，黎民之幸，骨肉相附，人情所愿也。情者有司，原臣子之意，奏喜郡国民以奉元陵，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，破业失产，亲戚别离，人怀思慕之心，家有不安之意，是以东陲被虚耗之害，关中有无聊之民，非久长之策也。师不云乎？民亦劳止，气可小康，惠此中国，以随四方。今所为出陵者，务至献邑，使天下咸安土乐业，无有动摇之心，布告天下，令明知之。又罢先后父母奉义。五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三月，上幸河东，辞后土。秋，颍川水出， 流杀人民。立从官县被害者与告，士卒遣归。冬，上幸长阳射雄馆，部车骑大猎。十二月已有，毁太上皇、孝惠皇帝寝庙园。建昭元年春三月，上幸雍，辞武志。秋八月，有白鹅群飞蔽日，从东都门至止道。冬，河间王元有罪，废迁房陵。把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元寝。二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剿太治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以三河大郡太守制，户十二万为大郡。夏四月，赦天下。六月，李皇子瑜为信都王。闰月丁酉，太皇太后上官氏崩。冬十一月，齐楚地震，大遇雪，树折屋坏。淮阳王舅张伯魏郡太守京房，左窥倒诸侯王以协议，漏泄省中语。伯腰斩，房弃世。三年夏，领三府都尉、大郡都尉至皆二千担。六月甲辰，丞相玄成薨。秋，使户西域冀都尉甘延寿、副校尉陈汤，剿发庶几校尉、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，攻置之单于。冬，斩其首，撰译京师，悬蛮夷抵门。四年春正月，以诛置之单于，告辞郊庙，赦天下。群臣上寿置酒，以其图书是后宫贵人。夏四月，诏曰：朕承先帝之修烈，夙夜历历，俱不克任。见者阴阳不调，五行失序，百姓饥馑，为征戍之失业，临遣谏大夫、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巡行天下，存问其老、鳏寡孤独、乏困失职之人，举茂才特立之士，相将九卿，其帅意无怠，使朕获官教化之流焉。六月甲申，中山王敬薨。兰陵地沙石，拥灞水，安陵岸崩，拥静水，水逆流。五年春三月，诏曰：盖闻明王之治国也，明好恶而定去就，崇敬让而民兴行，故法赦而民不犯，令施而民从。今朕获保宗庙，兢兢业业，非敢懈怠，德薄明眼，教化浅微，传不云乎？百姓有过，在于一人。其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三老孝悌立田薄。又曰：方春农桑兴，百姓戮力自尽之时也。故是月劳农劝民，无始后时。今不良之力，复按小罪，征召正案，兴不及之事，以防百姓，史施一时之作，无终岁之功， 公卿其明察深斥之。夏六月庚申，复立元。人参会日有食之。秋七月庚子，复太上皇寝元庙。元庙昭陵后武哀王，昭哀后魏司后元。敬宁元年春正月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诏曰：匈奴置之单于背叛礼义，既服其孤，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，项目礼义，复修朝贺之礼，愿保塞传之无穷，边陲常无兵革之势，其改元为敬宁。赐单于代召叶廷、王强为阉之。皇太子冠赐列侯四子爵五大夫，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二月，御史大夫延寿卒。三月癸未，复孝惠皇帝寝元庙，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寝元。夏，封冀都尉甘延寿为列侯，赐副校尉陈汤爵关内侯，黄金百金。五月壬辰，帝崩于未央宫，毁太上皇、孝惠、孝景皇帝庙，罢孝文、孝昭太后、昭陵后武哀王、昭哀后寝元。秋七月丙戌，葬卫灵。赞曰：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，谕臣曰：元帝多才艺，善史书，古琴瑟，吹洞箫，自夺曲，披歌声，分寸节度，穷极要妙，少而好儒，及其位征用儒生，委之以政，共薛为匡，迭为宰相，而上牵制文艺，悠游不断，孝宣之业衰焉。然宽宏尽下，出于恭俭，号令温雅，有古之风烈。